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们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瑞思琪、宋丽，还有很久没有来的 Easy Time， 最佳羁绊圆圆 Cherry、 Mr. 白、醉逍遥、雨香雪，还说在周末已经路过电台的时候专门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一看，看到了考拉，还有水与火的缠绵和康康已经都来报道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荧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故事。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继续要来点播歌曲的水与火的缠绵，他说想要点播500的这首与你到永久。我陪着谢谢两个人来到了五台山还愿，当初他许下的心愿在如今实现了，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11:12再一次点播这首歌送给谢谢，来自500，与你到永久。 下个不停，望着走过的脚印，有崎岖有平静，看着你的眼睛，我最熟悉的表情，一路上有你，因为有了你，人生旅程不再冷清，迎着风 的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瑞思琪给我留言说呢，昨天9月10号教师节，学生给我画了画像，说画得太萌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最后学生说，还是我带回家收藏吧。可能觉得不好意思送给老师了吧。还有就是此刻如果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加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小环节小游戏。因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位朋友呢发来了一张照片，想让大家一起来看图猜歌名，所以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回复三个字猜歌名，你会收到的就是一张照片。当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首歌，所以你可以来看看，兴许你就能猜中这个正确答案啊。回复猜歌名可以收到一张图片，从这张图当中找一找线索，看看今天这位朋友想要分享的是哪首歌呢。继续要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醉逍遥在公众平台上的给我的点播，他说想点首歌送给我自己，因为终于有时间可以放松一下了，想点播的是来自郝云的这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更喊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喊见干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年龄不停地长，心里有点慌张，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灵感，一心只想着怎么去挣钱，怎做起来呢又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30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越来越浮躁，没 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刚刚这个看图猜歌名的这个游戏啊。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你会收到一张图片。我们稍后吧，现在也可以揭晓答案，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圆圆 Cherry 说了啊，两只扑棱蛾子，两只蝴蝶，没错。这个宋丽、醉逍遥，包括 Mr. 白都已经在第一时间猜出来了。然后这个最佳羁绊说猜的是蔡依林的花蝴蝶， Iris 猜的是小虎队飞呀飞呀，蝴蝶飞呀，你们都好厉害。因为我刚刚看到图的时候，我的重点是在那个花上，我没有注意到是两只蝴蝶。但今天收到这首歌，我就突然想到，因为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会练吉他，然后两只蝴蝶这首歌曲的和弦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时候会经常在宿舍里面去弹去唱，然后室友就跟我语重心长的说思萌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弹这首歌除了歌词我能听懂是汉语，我能听懂是两只蝴蝶之外，你唱的调你弹的和弦我一概听不懂。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也想知道刚刚我们玩这个游戏是哪一张图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猜歌名。同时也欢迎各位来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你此刻最想要祝福的人，或者是最想要分享的一段故事。继续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Miss 郭，他说今天想点播的一首歌曲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那时候上口语课，在课间呢，班上就会有一个男生在教室里面放了这首歌曲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然后我们的外教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单身美国老头，平常特别的活泼开朗，可是当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注意到在偷偷的抹眼泪。具体他因为这首歌曲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想到了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问，但是那个画面，那个男人在旁边独自品尝心酸的画面，我一直都还记得。所以我今天也想再一次点播这首歌 Someone Like You， 在12:20通过节目播放出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不曾想起的人吧，都会有一段快要忘记的故事。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 married now.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再来关注9月15号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将在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10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和活动。音乐周期间，不仅将有西方经典名曲和东方民族小调交相辉映，有灵动飘逸令人捧腹的经典喜剧，还有题材丰富中外闻名的歌剧电影轮番展映，让广大音乐爱好者和观众在迷人的艺术世界中流连忘返。9月15号由著名指挥家林有生执棒的北京交响乐团将为台湖音乐周带来炫彩台湖开幕音乐会，演出将以一首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歌剧卡门序曲拉开帷幕。23号大剧院管弦乐团的优秀艺术家将带来木管五重奏和铜管五重奏，为城市副中心民众演绎十多首风格多样的经典曲目。24号中秋节晚，中国电影乐团也将在节日为观众献上《天空之城》《加勒比海盗》等影视作品当中脍炙人口的配乐，带观众回味荧幕佳作的最美瞬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森，四幕为双林，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民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此刻你依旧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你想要听到想要送出祝福的歌曲，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音乐，把这样的想念一并的送达出去，也欢迎你分享这首歌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首先在下半时段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丽少女，非常喜欢怀念青春校园时光的一首歌，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12:34通过林丽少女的点播为你送上。 上了各自的旅途，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故事，人挤的海变得越低，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 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如果说你也希望在广播节目当中送出一份你的祝福，让我们回到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们听电台的那种感动和纯粹，那么此刻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一首歌，打上歌名，包括你想要的祝福和故事都可以。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再去写信，甚至说再去打电话，然后一等等好几天，等一个月才能等到一首歌。那现在你可以直接拿出手机来进行点歌，很可能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心里面那首珍藏已久的旋律了。今天能感觉到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应该都是偏男生一点的，比如说接下来的北纬四十度，他说已经很久没有过来报道了，最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坚持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此刻在12:41想要通过节目点播一首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却没做 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对你坠落至极，很靠近，还听见。 很多我们节目当中的听友点歌的方式真是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我们通过公众平台这样的打字点歌，包括我们加入了有声来信的环节，也可以通过声音，可以语音点歌，也可以写信点歌，都没有问题。今天也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开辟了一种新的形式，发了一张图让大家猜一猜。哦，两只蝴蝶，庞龙的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那今天能点播一下吗？在12点46分要为你送上这首非常非常具有年代感和回忆的歌曲了，两只蝴蝶，通过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此刻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你刚刚错过了小游戏的环节，你也可以在此刻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猜歌名，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图片来进行点歌的一个小游戏了。来，慢慢的飞吧，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蕊，能陪你一起枯萎。 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 不得不承认这首歌曲可能当时听了太多遍了，甚至都不再想听了，而当这段旋律今天在节目当中播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跟着轻轻的哼唱，对吗？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一个小时实在是太短了，没有能够把今天点歌的所有朋友的音乐放出来，念一下留言吧。比如说别来无恙，他说我想点播华晨宇的寒鸦少年，祝福遥远的蟹黄汤包群里面的小伙伴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就更好的自己，会变得优秀，也祝你们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还有最佳基本 HIT， 他说想要点播阿庆李玖哲的记得爱送给自己，歌词最后一句很好，只要记得爱就无所谓孤单。还有很多朋友说真想找一个机会把自己的故事分享一下，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跟各位一起把你的故事打出来，我会在每天上节目之前呢，会提前翻一下过去的23个小时当中都有哪些朋友来点歌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即便是错过了节目直播，你依旧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你说思萌，我想在哪一天想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因为它代表了我心中的一个故事。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根根，他说也是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听节目了，一切不是特别的顺心，此刻想要点播一首胡彦斌的《月光》，就是《秦时明月》的主题曲，追了好多年了，就像是追自己喜欢的漫画一样，虽然很累，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快乐。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同时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钟继续锁定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这首歌送给根根。 思想泪断剑念情多长，有多痛我无思想，忘了你有当魂随风打，谁去笑痴情郎，这花